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鸟》，原剧作者是古希腊著名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这是他喜剧的代表作之一。阿里斯托芬所处的时代正是希腊经历了内战，奴隶制城邦处在破败的危机时刻，阶级斗争和贫富对立空前尖锐，动摇了城邦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打破这一制度，完成全希腊的统一，实行更有力的政治统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鸟》这部喜剧作品以神话幻想为题材，写两个希腊人和一群鸟在空中建立云中博孤国。这里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贫富之分，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吸引着众多的人类，甚至逼迫着天神、古希腊氏族贵族的化身前来投降，表达了希腊人民渴望社会安定、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鸟》，改写陈雷，演播邢岩。 在美丽的希腊半岛上的一座荒山旁，悬崖陡峭，怪石林立，老树缠崖而生。两个衣着古怪的老人，泰洛斯和皮德斯，在乌鸦和喜鹊的引导之下，他们已经走了很久，显得非常疲惫。他们开始怀疑这两只鸟所指引的路是否正确。泰洛斯有些不耐烦了，他抱怨着说， 我们走了1000多里路，就是听了这乌鸦的狂言，怎么还没有走到，连戴胜鸟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皮德斯也不耐烦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啊，这山路走得我脚趾甲都磨破了。 说着，他们两人便停了下来，泰洛斯和皮德斯同时吻各自手中的乌鸦和喜鹊。 戴胜鸟到底在什么地方？ 乌鸦和喜鹊同时抬头指天，冲着天鸣叫着。泰洛斯和皮德斯连忙抬头张望，只见一只雏鸟飞临上空。雏鸟飞落在他们的身旁，还没有立定，便大声地呵斥道， 谁呀？谁在这里大声地喧哗，想吵醒我们的老爷吗？ 泰洛斯和皮德斯也连忙站起身，仔细打量这只长着一个大嘴的怪鸟。皮德斯沉不住气地说， 你这家伙长得这么难看，怎么说话也这么难听啊？ 怎么？你们是来找死的吗？敢对我如此说话？ 雏鸟变得有点生气了。 皮德斯连忙说， 慢着，别生气，我们是人，我们来找戴胜鸟有大事相商。 找我家老爷，我是他的管家，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我们老爷吃饱了长春花和虫子，刚刚睡着了，现在去叫醒他，他一定会发脾气的。 皮德斯说， 没有关系，你们老爷过去也是人，而且我们跟他商量的事情非常重要，去试试吧。 雏鸟怕耽误了重要的事情更麻烦，便自己下台阶地说， 好吧，明明知道老爷会发脾气，我还是去叫叫看吧。 说着雏鸟便飞走了。不一会儿，一只头上长着三簇毛的怪鸟便出现了，虽然它模样怪，但仍然保持着傲慢的神气。 你们是什么呀？ 戴胜鸟发问了，因为他看到了泰洛斯和皮特斯正在偷偷地议论自己的三簇毛和尖嘴巴。皮特斯连忙回答说， 我们是人。啊，找我有什么事情吗？过去我也是人。你们来自什么国家？ 我们来自头号的海军大国。 这么说，你是雅典人咯？ 戴胜鸟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 你们来这儿，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皮德斯解释说， 我们来找你，是因为听说你过去也是人，现在变成了鸟。你变成了鸟，在地面上海洋上飞来飞去，所以人和鸟的情况想必你都有所了解。我们是来求你的帮助，你能不能告诉我，哪有这么一个国家，什么事都不用担忧，能痛痛快快睡个大觉，就像缩在大皮袄里一样那么舒服。 这么说，你们是想找一个比雅典更伟大的国家？ 不，不是更大的， 是更舒服更好的国家。你知道哪儿有吗？ 皮德斯怕戴胜鸟还不明白，便继续说， 就是在那个国家里，每天清晨起来都有人堵住门来请你去吃喜酒，每个人都相亲相爱，你不去吃他的喜酒他还不高兴。你看有这种地方没有？ 听他这么一说，戴胜鸟便更加自信了， 这种地方我们这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相亲相爱，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白芝麻米、石榴米和素英米，这些不都是你们雅典人结婚宴席上才吃得到的东西吗？ 听他这么一说，皮德斯和泰洛斯都很激动。泰洛斯连忙建议， 这么说，你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了。 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在哪儿建呢？ 戴胜鸟的兴趣也被激发出来了。 嘿，就在这半空中，你们占据在这里，做起城堡，建一个鸟国，对下可以统治人类，对上可以控制天神。 把人类对天神祭肉的香气统统的揽在你们这里，这样你这里便是最重要的地方了。 泰洛斯的侃侃而谈吸引住了戴胜鸟，他仔细想了想说， 你说的真是太妙了，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好的办法。好，我马上去集合所有的鸟来商议。你们也别走了，帮我们建这个鸟国吧。 戴胜鸟兴奋地飞走了。即刻，整个山里响起了夜莺的叫声，它在召唤着鸟类们前来集合。渐渐的，鸟们叫声越来越响，一呼百应，整个荒山密林顿时升起了活跃的气氛，仿佛有什么东西猛然复苏了一样，整个山林显得格外的美丽，充满了生命力。不一会儿，各种各样的鸟类都跟在头领的身后飞来了，一大群纷纷扬扬地栖落在山崖旁树枝上，等待着开会。头领们问戴胜鸟， 叫我们来又出什么大事了吗？ 戴胜鸟加大嗓门宣布，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雅典城来了两个老头，他们想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鸟王国。同类们，这可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呀。 你这个败类，你说什么？人类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怎么会和我们一起友好的合作呢？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鸟，不是人了。 头领的警觉引起了鸟们的议论。 哎呀，真是的，我们被这个戴胜鸟出卖了。 戴胜鸟，你曾是我们的朋友，同吃同住，现在你犯了我们古老的教规，破坏了鸟类的誓言，把我们出卖给人类。 杀了戴胜鸟！ 鸟们都显得很愤怒。 杀了他，对，杀了他，再杀那两个老头。 大家群起而攻之，戴胜鸟有些抵挡不住了，他拼命地解释， 同类们，你们听我说，他们虽然是人类，是我们的仇人，可是他们现在愿意与我们友好的合作。他们出的这个主意可是个好主意，大家要仔细的想想，千万别感情用事。再说，聪明人在敌人身上也能学到许多的东西，我们千万别错过机会。 戴胜鸟苦口婆心，总算把大家给说服了。就在鸟们纷纷议论打算惩治这两个雅典人的时候，泰洛斯和皮德斯也等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望着天空中黑压压的鸟群飞起飞落，心中也不免为各自的小命儿担忧。皮德斯开始埋怨泰洛斯根本不该来到这里，而且也不该提出什么建鸟国的事，应该继续去找理想的国家。这下子可好，如果真惹怒了鸟类，这回恐怕不但找不到什么理想国，命都得搭上了。正当他们俩嘀嘀咕咕决定不下来的时候，鸟群飞来了，他们连忙拿起烤肉叉，准备抵挡鸟们的进攻。这时， 戴胜鸟告诉他们，鸟类已经同意了他们的方案，请他们帮助建立起鸟类王国。泰洛斯听说鸟们已经同意了他的建议，便喜上眉梢，他开始拼命地恭维起鸟类来。他引经据典地隶属鸟类的伟大力量，并同时指出了鸟类优于人类的地方。他说， 鸟本是天下之王，是因为你们丢失了王权。实际上，你们如果仔细地想想，是会明白的。你们知道吗？现在的天神的权柄上仍然保留着鸟的形象，这说明了你们过去比天神还有权威，而且人类直到现在不是仍然听你们的调遣吗？哎，布谷鸟一叫，人们便开始播种了。公鸡一打鸣，不管是谁都要起来干自己的活。你们看看，实际上鸟类比谁都伟大，你们是真正的王啊。 听他这么一说，鸟类们都真正的激动起来了，他们仿佛一下子真的成了主宰世界的王的。可是听了泰洛斯的这一番话，头领却伤心了。 你这么一说，我真为我们的祖先感到悲伤，真是凄惨啊。我们怎么丢掉了祖先的光荣地位呀？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恩人，现在我把我们鸟类的命运就交给你们了。 头领说完，泰洛斯就开始宣布了， 现在我们正式建立一个鸟类国家，然后在整个大气和空中一带的周围建起一圈巨大的墙来，就像巴比伦一样成为一个大国。我们还要和老天爷要回王权，他们要是不情愿给我们，就跟他们进行圣战，不许天神通过我们的国界，还要拦截人类给他们献祭的肉香。 泰洛斯越说越兴奋，而且也越有条理。 至于人类嘛，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让他们承认我们是神，是大地、海洋、天空的王。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就让蝗虫吃光他们田里的粮食，让蚜虫、树影虫吃掉他们的无花果。我们绝不派任何一只鸟去吃这些虫子。真是个好办法，就这样吧。 头领及鸟类们都表示赞同，他们这时已信心十足，而且也十分的相信这两个人了。这时戴胜鸟取来了药，让两人吃下去，这样泰洛斯和彼得斯他们俩人也像鸟一样长出了翅膀。鸟类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按照这两个雅典人的建议修起了城墙。30,000只从非洲来的大鹤肚子里装满打地基用的石子飞上天空，忙着运输。玉鸟用嘴把石子填平，另外10,000只鹳鸟造砖头，田鼠跟别的水鸟把水抬到空中，鹅用脚做铲子，把泥沙铲到苍鹭的斗中，燕子用尾巴做刮泥板，便纷纷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全体鸟类都动员起来了， 没过多久，一座坚固而美丽的城墙便成功的。泰洛斯和皮德斯和戴胜鸟及头领议论起国家的名字来。泰洛斯说， 我们就叫大名鼎鼎的斯巴达吧，怎么样？ 头领不同意。 我们不叫斯巴达，怎么能与床棚子谐音呢？我们应该起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 泰洛斯又说， 那就叫云中博古国吧。 大家一致同意了。皮德斯说，这个名字叫起来真是堂堂大国，那么谁来做护城神呢？头领说， 这好办，就交给我们的波斯鸟吧，他被人称为战神。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赶快去把祭祀找来，马上举行仪式。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决定着开国大事的时候，突然走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诗人。诗人走近前唱道，幸运的云中博古国呀，文艺女神给他唱个歌呀。诗人热烈地祝贺着云中博古国的建立。泰洛斯等人看到他穿着破旧的衣服，便给了他衬衣和外褂，让他走了。刚刚打发走诗人，又来个预言家，他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别乱动，不要小看了天机，我特意来是想给云中博古国占一卦，你们先别急，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一件好的大衣和一双新鞋子？我还要一杯酒和一大块烤肉。大家看出他是个骗子，连忙把他轰走了。泰洛斯说， 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讲你的预言吧，我们不需要。 话音未落，栗树家又出现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大名鼎鼎的莫童，很著名的栗树家，我带来了尺子和圆规，我给你们丈量和计算一下。它周围为四方，中间作为市场。还没说完，泰洛斯便说， 好个栗树家，趁我们现在还喜欢你，赶快走吧，否则我们可要揍你了。 栗树家慌忙逃走了。栗树家还未走远，又来了个官态十足的视察员和卖法令的人。泰洛斯他们感到厌烦透了，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便通通地赶走了。轰走了这些纷纷前来投机和占便宜的人之后，泰洛斯便松了一口气。他说， 我们现在还是开始祭祀吧。 就在这时，报信员前来报告说，人类听说他们建立了云中博古国，都纷纷要求他们到这儿来定居。这消息传得真是好快呀。正说着，另一个报信员又来报告说，虽然他们在城四周都放上了警卫，而且有鸟打更巡逻，碉堡上也点燃了烽火，可还是有一个什么神趁警卫不提防飞了进来，他现在要见我们。头领大惊， 看来天神和我们不宣而战了，快通知大家准备迎战， 保护好四周城门，好好的看守，不许任何东西飞进来。 这时，天神派来的使者奇尼已经飞落在他们的身旁，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快捷奇尼，我是从俄里摩波斯的天神那儿来的，你们也别抓我，我是路过此地，我的使命是去通知人类，让他们杀牛宰羊，向俄里摩波斯山的神献祭。我们已经闻不到烤肉的香气了，正在闹饥荒。 泰罗斯说： 你不用去了，现在我们是神，是我们拦住了你们的香气。 什么？你们是神？ 奇尼有些不屑地说： 赶快放过香气，否则天神发怒，会把你们一把火烧个精光的。 泰罗斯说： 你们别再吹牛了，现在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也武装起来了，我们现在根本不怕你们什么所谓的天神，我们正想让天神交出王权，并且把他们掌管的财产、法律、道德、海军基地、什么巴勒基亚姑娘嫁给我。你赶快去通知你们的神吧，快滚。 奇尼没走多久，天神波塞冬、天雷包罗斯和哈吉克勒斯便从天而降，因为他们在天国由于闻不到人类献祭的香气，被饥荒闹得无法安身，只得前来投降。也因为云中博古国的城防坚固，而且鸟们众多，他们也就放弃了战争的准备和信心。三位天神经过讨论，决定把王权交给鸟类。 泰罗斯说：其实我们也不想发动战争，现在你们愿意采取和平的态度，我们欢迎，也愿意签订合约，你们同意交出王权，我现在请你们赴宴。可是我还有一个条件，请你老天爷把巴西勒亚姑娘给我做新娘才行。 三位天神完全答应了鸟类们的要求，交出了神圣的王权，同时也把漂亮的而且掌管着天国大权的巴西勒亚姑娘嫁给了泰罗斯。鸟类们终于在泰洛斯和皮德斯的带领下建立起了云中博古国，所有的鸟们都纷纷取来了美丽的花和果实，庆祝他们自己国家的建立，也庆祝泰洛斯与巴西勒亚姑娘的婚礼。众鸟群飞，翱翔天空，在碧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歌唱，期望着自己的国家有好运，永久幸福。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古希腊著名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鸟》。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魔鬼集团》。《魔鬼集团》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黑达琴娜。黑达琴娜是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国家奖金获得者。她的作品主要有诗集《在屋檐下》、《曾经发生了这种事》、历史小说《一个妇女》、剧本《生命做儿戏》、《带鸟的人》等。 国会纵火案是德国法西斯炮制的一个政治阴谋，为的是制造迫害共产党的借口。 季米特洛夫以法庭为讲坛，澄清了事实，使法西斯分子成了被告。剧本《魔鬼集团》艺术地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魔鬼集团》，改写郭富民，演播顾威。 30年代，正是德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病态的社会呈现出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玄学家、千里眼、催眠术家和算命的，招摇撞骗的无赖和夸夸其谈的政客都如鱼得水，各显其能。千里眼哈努森的府邸里正聚集着一批这样的人，前厅里摆着一尊巨大的表现派野兽塑像和名贵的植物装饰，整座住宅呈现出豪华与颓废混合的情调。在吸烟室过足烟瘾的人们正三三两两走进前厅，他们大都是在隔壁的玄秘沙龙待得腻味了的听众。在那儿，哈努森正在宣告他的预言。希特勒冲锋队小队长汉斯约克正在同女友英格里谈论刚才的预言会。英格里认为一个人失去自己的意志是很恐怖的事，汉斯约克则认为为了一个更高的意志，个人意志的丧失是很荣幸的。国会议员吕林也到这儿来了。他本是印刷工人，现在已经完全知识分子化了。忧郁的生活给他的体型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本要来寻点消遣，而陪伴他的女记者海尔塔则认为他到这种地方来只有坏处没有好。冲锋队大队长海尔多夫和中队长恩斯特正在密谋焚烧国会大厦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制造借口。事发之后，必须要能成功的嫁祸于共产党。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负责物色人选。他带了一个名叫卢贝的青年工人。卢贝是个头脑简单、很容易冲动的人。他曾经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后来退党了，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不肯采取恐怖手段，还不够激进。海尔多夫跟他交谈了一阵，觉得这个人虽然比较蠢，但是只要上了钩就会很忠实，是个可用的人。 他吩咐把点火的材料伪装成公文送到格林的官邸，再由那儿送入通向国会大厦的暖气隧道备用。恩斯特答应一切都会安排妥帖。玄秘沙龙的门开了一扇，哈努森的声音传了出来： 女士们，先生们，精神感应术在古埃及人那里已经提高为一种玄学的科学，灵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瞧见一道红光，像是火，瞧它跳跃得多么厉害啊，巨大的火舌向上翻腾，无数的火舌连成一片。 哈努森显然对这个纵火阴谋的内幕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预言。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不久以后送了命。27号晚上10点，国会大厦如期着火了。伴随着火舌的呼啸，警车声响成一片，大逮捕开始了。纳粹党徒宣称，共产党以焚烧国会大厦为暴动信号，可疑分子必须一网打尽。国会议员吕林万万没有想到冲锋队员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儿子保尔几分钟之前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劝他躲一躲，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既不是共产党，又跟纵火无关，用不着害怕。可是现在他感到有点不妙了。屋子里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他看那个领头的小队长，觉得在玄秘沙龙聚会的时候见过他，就小心地陪着笑脸儿问为什么要上他家来搜查。可是这位汉斯约克小队长一脸骄横凶蛮的样子，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就像面对着一头病弱的驴子。吕林有些恼火，他拿出证件递给汉斯约克：我提醒您，我是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我希望得到尊重。汉斯约克嘲笑地看着一脸认真相的吕林说，他立刻就会做出尊重的表示。他一挥手，两个如狼似虎的冲锋队员狞笑着逼近吕林，把他夹得死死的，拖到屏风后面。随着一声声的顿响，吕林发出难忍的呻吟。几分钟后，被拖出来的时候，已经站立不稳了。但是，他还是吃力地向汉斯约克表示，希望他们做事符合法律程序。汉斯约克满脸堆笑地把手枪杵到吕林鼻子底下，请他闻闻那尚未散尽的火药味儿，说：这就是我们的法律。说完，用枪柄在吕林头上用力地一击，吕林立刻昏死过去了，被拖下楼扔上了汽车。在冲锋队的地下室里，挤满了着火那天抓来的人，吕林也在里面。他们已经被关了近2个月了，现在他们彼此之间都已经认识，包括谁是如何被抓进来，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大家都知道。说的最多的是那个图书管理员，那天冲锋队员到他的阅览室去，把歌德诗集、格林童话集全都扔在地上用脚踩，他忍不住了，就骂他们野蛮。这群强盗听了反倒哈哈大笑， 一面笑，一面对着地上的书排成了一排，像狗一样在上面撒起尿来。管理员控制不住自己，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结果遭到了一顿毒打和羞辱，并且被抓到这里来了。他给大伙讲述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揉他的腰，他的腰伤得最厉害。有人故意逗他说，为了几本书受这份罪太不上算。他一听就急了，书那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又有人问他，他的知识挡不挡得住枪托和拳头，他不吭声了，痛苦地垂下了头。吕林自从关进来以后，天天盼着提审。近来他老抱怨说把他遗忘了，不提审他就没有申辩的机会。机会终于到了，吕林被一个冲锋队员带到了冲锋队本部。这是一间没有摆设的房间，墙上挂着希特勒和格林的头像，粗糙的桌面上胡乱插着几把匕首。冲锋队大队长海尔多夫在桌子旁边坐着，他客气地招呼吕林坐下，并且请他抽烟。吕林谢绝了烟，急不可耐地解释说，他的案子一定是闹出误会了，希望能尽快得到澄清。海尔多夫承认误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请他上这儿来总是事出有因。因为吕林在失火那天去过国会大厦，在那里见到过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陶格勒，并且看见他同一个男人在过道里说话。吕林承认是这样，但是他不明白这同他本人有什么关系。海尔多夫拿出一张照片让吕林看，同陶格勒说话的是不是这个人？这张照片是卢贝的，而那天同陶格勒说话的人是个年纪大得多的老人，头发都已经白了。吕林肯定地回答说不是这个人。海尔多夫重新把照片递给他说，再仔细看看。吕林先生，您在监狱里已经待了8个星期了，您也许不想在这儿待得更久了，考虑一下吧，但愿能使您增强点记忆力。语调很柔和，柔和的就像死神那飘动的披风。吕林心里颤动了一下，现在他明白了，抓他到这里来就是要让他承认国会失火那天亲眼见过共产党议员同纵火犯有过接触，是要他做伪证。不，这不可能，他是国会议员，有身份的人，绝不能说谎。他把照片递还给海尔多夫，告诉他，肯定不是这个人，他记得非常清楚。海尔多夫额头的青筋跳动起来，阴沉着脸，要吕林再回答最后一次。失火那天见到的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吕林沉默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的内心在激烈的冲突着。终于，他慢慢的站起来，轻轻的，然而坚定的回答了2个字：不是。海尔多夫拔起一把匕首，又用力插回桌面，对守在门外的冲锋队员说，吕林先生记不起事实真相了，我们给他一个机会来增强一下记忆力。 两个冲锋队员上前架起吕林进了另一间屋子，不到一刻钟又返回来了。吕林脸色惨白，站立不稳，两个冲锋队员满头大汗地架着他。海尔多夫又慢慢地向他递过了那张照片，他费劲地摇了摇头。这个纳粹警官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他看出这位国会议员已经禁不住打了，于是故意做了一个明显的手势，冲锋队员托起吕林就又要进旁边那间屋子。吕林浑身颤抖，大声地叫了起来。海尔多夫满意地笑了，让冲锋队员停下来。他凑近吕林问道，这么说您愿意宣誓作证了？吕林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愿意，然后突然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吕林的儿子保尔此时在他的女友海尔塔房间里，收音机播送着国会纵火案公开审理的现场报道。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基米特洛夫是这个政治阴谋的主要陷害目标，希特勒法西斯以共产党焚烧国会为口实，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无辜的群众。世界各国对此事都十分的关注，国际舆论是纳粹政权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一场旨在掩尽天下人耳目的预审在煞有介事地进行着。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在公众面前给基米特洛夫栽赃成功，那就会赢得舆论的支持。但是基米特洛夫坚定沉着，勇敢机智，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诡计，他的有力的反驳常常使整个法庭惊慌失措，以致电台的现场直播不得不中断。基米特洛夫大义凛然的形象鼓舞着保尔和海尔塔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兴奋地议论着。这时候民族主义党国会议员奥伯弗伦前来拜访，他由于起草过一份有关国会纵火案事实真相的文稿，消息泄露出去处境很危险。他现在来这儿是请海尔塔帮助在国外发表文稿，他同时带来了吕林做伪证的消息，他并不知道面对他的就是吕林的儿子。保尔震惊了，从小无限敬重的父亲做出了这种事。奥伯弗伦走了，海尔塔百般安慰保尔，保尔决定让母亲在探监的时候弄清真相，劝父亲推翻伪证。在莱比锡最高法院法庭，预审在继续进行，身穿红袍的法官们高高在上坐成一个半圆，正中是审判长本格，他的任务是在报界面前把这次预审装扮得冠冕堂皇。起诉一方的代表是最高法院检察长威尔纳博士和地方法庭审判长帕西利乌斯博士，被告席上是基米特洛夫、卢贝和陶格勒等人。法官面前照例是证人席，桌旁坐着许多记者，记者后面是听众席，坐满了经过挑选的听众，大部分是冲锋队和党卫队员。证人们一个一个的被招来，头一个是韦伯斯泰德， 他作证说，他看见卢贝和共产党人塔涅夫在国会的走廊里起劲儿的交谈。基米特洛夫只指出一点，就戳穿了他的谎言。塔涅夫既不懂德文，又不懂荷兰文，卢贝连一句保加利亚话都不会讲，他们怎么可能交谈呢？这个蹩脚的证人狼狈不堪地被斥退了。下一个是海尔默，海尔默供称，卢贝和基米特洛夫及塔涅夫等人在巴耶霍夫饭店会过面。基米特洛夫提醒他说，塔涅夫当时根本不在德国，卢贝当时已经关在牢里，这都是证据确凿的事实。海尔默立刻张口结舌了。又一个证人声称他可以断定纵火犯卢贝是共产党员，因为此前卢贝曾向他出示过党证，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党证是红色的。基米特洛夫请法庭当场验证一下德国和荷兰共产党各自的党证是什么颜色，结果证明前者为黑色，后者为蓝黑色。证人的鬼话又不攻自破。海尔多夫也作为证人出场了，而他实际上是最不适合作证的。他的所谓证明不但时间地点全不对，而且基米特洛夫按他证词的逻辑合理地推出这样的结论：海尔多夫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他只是根据猜测和假定逮捕了成千无辜的人。审判长惶恐不已，大叫：住口，基米特洛夫，我受不了了，不许你再说话。这时候门被猛地打开了，在党卫队簇拥之下走进了不可一世的格林总长，他也是被安排来作证的。他在法庭上依然端着一副发号施令的架子，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但是他的叙述同海尔多夫的叙述往往互相矛盾。比如海尔多夫很肯定地说，是他本人以警察局长名义下令逮捕的，而格林则无意中招供出希特勒早有逮捕的计划，逮捕令是由他下达给海尔多夫的，并且他宣称当场逮住了携带共产党党证的纵火犯卢贝。基米特洛夫放过他那一连串的鬼话，只抓住一条追问：三位逮捕卢贝并审讯了他的刑事人员异口同声说，在卢贝身上没有发现党证，总长先生是如何肯定卢贝身上有党证的呢？格林已经觉察出他的话破绽百出，于是越来越激动烦躁。听到这种镇静而有力的发问，更使他措手不及，慌乱之中承认了他是从工作人员那儿听说的，没有得到证实。基米特洛夫从他的话引出结论说，那就是您把一件并非事实的传闻当作事实向新闻界宣布了。格林的衣服已经汗湿了，站在那儿直喘粗气，他的情绪完全失去了控制，破口大骂起来：你是个非常不要脸的家伙，是个骗子，应当绞死你。审判长非常清楚，格林这种蛮横无理的丑态，等于是在全世界面前对纳粹进行了自我的揭露。他又急又怕，但不知道如何帮助格林扭转局面。基米特洛夫寸步不让，还在继续追问。他心平气和，彬彬有礼， 同他的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格林恼羞成怒，咆哮起来：“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本格赶快示意警察把被告带下去。基米特洛夫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失去常态的国会议长、纳粹内务部长，轻轻地带点嘲笑地问：“您大概害怕我的问题了，总长先生。”说完话，轻蔑地迅速转身，昂然走出了法庭。吕林站在证人席上，目击了这一轮交锋。他看见了对照鲜明的两个阵营，一个靠谎言和强权支撑，色厉内荏，表面上是原告，其实却是在受审；一个掌握了真理，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从事实出发，义正辞严，其强劲的精神力量使对手心惊胆战，使广大人民感受到真理的召唤。吕林感到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妻子来探监了，给他带来了儿子保尔烧的口信。他一直记着父亲的教导：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吕林紧握着妻子的手，让他告诉孩子，他的父亲是可以信赖的，因为有一个人重新帮他弄清了是与非。国会纵火案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共产党议员陶格勒与纵火者卢贝交谈过与否，此前的证词都被否定了，吕林的证词是纳粹的最后一张王牌。但是现在吕林已经拿定主意，他在法庭上十分清晰有力地说出了如下的话：我从没有见过陶格勒和卢贝在一起交谈过。审判长惊叫起来，问吕林为什么要推翻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词。吕林对着全场揭发说：那是冲锋队用残酷的肉体折磨逼他在现成的供词上签字的。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对基米特洛夫的指控终因无法成立而撤销。这样，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政治陷害案件中，基米特洛夫以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大智大勇舌战群魔，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黑达·琴娜的作品《魔鬼集团》。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